大家好，欢迎收睇最新一集嘅《动漫城进攻足球》。咁喺今集入边咧，就我又多咗两位拍档啦。点解话多咗两位呢？李 Sir 咧就去咗澳，去咗游山玩水之后咧，终于归队啦。根本上系咁啊，就应该听佢所讲啦。头先所讲就系好开心嘅玩得。另外隔篱嗰个咧就系我哋嘅新嘅节目同事。咁你自己介绍下自己啦。 你好啊，大家，我叫 Louis 啊，多多指教啊。 咁啊，其实 Louis 本身咧就同我哋啲主持啊都好深淵源㗎啦，基本上亦都係相識咗一段日子啦。 有段時間。 係啦，咁啊首先一樣嘢啦，喺呢一集開始之前，我都仍然去賣一賣告白先啦。咁啊，希望大家支持新一期嘅《進攻足球雜誌》。咁啊，呢期書入邊答中有獎問題嘅話咧，就會送一件意大利嘅主場球衣啊！希望大家都好靚㗎，基本上多多支持啊！ 啱。 歐洲國家杯就嚟㗎啦，點都係攞翻件國家隊球衣啫，就會好啲啦。另外仲有一樣嘢，你哋所有嘅聽眾都幫幫手，喺我哋嘅 Facebook 專頁啊贊好啊，同埋訂閱我哋嗰、那個YouTube 頻道啦。咁啊，希望能夠我哋能夠係受到更多嘅關注啊。咁啊，首先一樣嘢，依一集嘅節目入邊咧就。我哋歸翻去三集嘅，因為上次有啲英格蘭足球時段，有英超聯啦，同埋有呢個英格蘭足總杯，所以分咗四節嘅。咁呢次咧就係三節啫。咁啊，英國波時段啦，咁啊，第二節就歐洲波時段啦。咁歐洲波仍然講翻歐聯、歐霸啦，呢幾晚嘅，仲有香港波時段。咁啊，首先一樣嘢講翻英格蘭足球嘅時段啦。咁啊，嗱，英格蘭足總杯咧就喺琴晚，我相信一樣嘢啦，李 Sir， 曼聯出咗局之後咧。英格蘭足總咧，終於輸一口氣啦。點解呢？一路以嚟，佢對韋斯咸嗰場波咧，係完全定唔到一個幾時能夠補翻呢場波。因為曼聯如果一路喺歐霸咁樣晉級落去咧，一路都褪唔到個期去踢呢場補賽。但係四月廿幾號咧，就要一定要踢四強噶啦。咁佢出咗局咧，英格蘭足總咧原本三月二十二號嗰場補賽咧，佢已經講咗延一期，但係幾時？補翻呢場波咧，我相信呢兩日嘅新聞都會有講翻嘅啦。 我諗應該會盡快啦，因為四月份佢都要踢下一 round。 但係我知道雲哥爾唔想盡快喎。 咁佢梗係。 遲啲踢好啲喎。 希望傷病盡起啊！ 但係睇嚟都冇乜機會啦。 係啦， 咁呢個唔使講，老實講，英國足總梗係你死好過我死啦。 啊，呢個當然。 你踢得唔好關我咩事啫？咁樣就 係。冇錯。好啦， 嗱咁啊，講翻咧，有曼徹斯特嘅打比大戰，先講呢場波先。雖然呢場波咧係擺得幾後啦，我講一講啲賽程俾大家聽先啊。嗱，星期六嘅賽事咧就早場都好有睇頭㗎，愛華頓主場將會對住呢個阿仙奴喺8:09開始嘅。咁第二場波咧就係將會喺11:00，車路士對住韋斯咸，大家留意啦。因為喺首循環入邊咧，韋斯咸係擊敗咗車路士㗎，壓倒性嘅。西布朗將會對住呢個諾域治。咁啊，當今大紅人啊，就水晶宮喺主場嘅發揮一向都好出色噶啦，就對住到訪嘅李斯特城。咁屈福特咧就將會對住呢個史篤城。然後啦，去到星期日嘅賽事入邊，咁啊，史雲斯將會對住阿士東維拉。咁啊，另外依場波嗱，大家千祈唔好因為戲碼唔夠而唔忽視咗佢啊！就是、紐卡素對住呢個新特蘭。喺呢幾場呢兩輪嘅賽事入邊，將會決定到紐卡素同埋新特蘭嘅生死嘅，仲有落位置。 喂，呢場波其實好關鍵性喎。 係啊，絕對啊， 關鍵性。 咁啊，仲有一樣嘢啦，修咸頓將會對住一個當頭起嘅利物浦啦。咁啊嗱，再隔晏夜少少時間，搭正12:00啦，就將會係曼徹斯特嘅打比大戰，曼城對曼聯，睇下能唔能夠雙殺對手啦。曼城係熱刺就將會對住班尼茅夫。咁我首先一樣嘢啦，先講翻一個打比大戰啦。頭先都講開咗個頭，就接觸埋個尾啦。基本上係嗱，李 Sir 俾你講先，因為兩個禮拜好多人都仲想聽到你把聲噶啦。基本上雙殺得唔得先？ 我諗問題嚟講， 接受難度啊，曼聯。 曼城就會高啲嘅，依家咁嘅時勢嚟講，咁啊你曼聯又咁多傷兵，啊咁再加上啊即係哀兵上陣，咁亦都唔難保佢哋即係會絕地翻身嘅，輸咗呢個又冇，嗰個又冇都唔頂。咁但係始終都係響即係照牌面睇，曼城係高啲嘅。 嗯。 啊咁佢而家個氣勢啊，響歐聯啊嗰啲都好好噶嘛。 嚇！ 咁呢個應該。即係理論上高啲嘅曼城，咁再加上過往紀錄咧，當佢哋打比嘅時候，曼城係勝過多過喎。係喎，嚇呢樣真係。 但係咁喎，雲高爾咧就今日睇新聞講啦，佢永遠咧就有一種叫不死神功。 施展一樣嘢。當佢去到最差最差嗰陣咧，無厘頭就俾一場玻璃就吊翻住佢條命咁樣。 死雞撐飯。 好似上次咁樣，我睇死你對阿仙奴死人。 嗱，其實 應該俾人炒㗎啦，但 係 炒唔到， 炒唔到 出嚟真係無端端又兩球咁樣。 其實睇到翻佢有好多比賽係佢用人不當嘅。 係。 好簡單，冇錯，係我哋先兩個禮拜談啦。談論到咦呢個新仔舒拉福特唔錯喎，一場有波入，第二場有波入，第三場開始嚟啦。即係其實你啲新仔壓力，當佢一壓力大嘅時候咧，就會有失準噶嘛。佢唔曉得調整啊，俾佢唞一唞啊，搶翻去又差一路到而家一路。 總之你一起咗咧，就諗住復漲啦，咁就係咁派你上陣 唔同啊嘛。唔係真係寧買當頭起噶嘛，定係有時都要喂。收一收先得㗎，你都唔收咁咪死咗啦！而家你咁樣搞嘅咧，其實會累死個僆仔喎。 係， 會啊！ 真係你喂兩場好啲，嘣嘣嘣，跟住三四場都唔得。係。咁因為你要知道佢一出咗嚟，哇！喺唔理佢貓，佢都當老虎打㗎啦，對對都及住佢一手。始終佢個經驗上係差啲㗎嘛。 因為佢未必適應到嗰種一起一落嗰種心情嘅。 因為個壓力太大，你俾佢突然間佢壓力太大啊！ 突然間贏咗兩球，哇！即刻同佢續五年約， 個 人工暴升十倍。但係跟住就哇， 喂，啲壓力都跟住嚟。 冇錯，因為佢俾得十倍人工，你基本上個壓力都有翻咁上下㗎啦。 冇講佢哋呢啲咁嘅咁高級數嘅職業足球員，香港揾啖食嗰啲都係啦。喂，原本我賣本白粥。幾蚊碗嘅，突然間一升升三五，即係十蚊八蚊碗，佢都唔同。喂，執正啲啊，大佬，唔落多兩粒白果咁樣得㗎嘛，係嘛？咁你呢啲係一定有問題㗎啦。 係，但因為係你講， 你再加上老實講，曼城教練都講緊佢唔追得，佢係要而家佢係做翻好，係你唔用我啫嘛。 嗯， 我帶得唔好咩？ 係， 我帶得好嘅喎，而家所以。過往有可能有啲人話英超聯嘅球隊或者曼城咧，曼城球隊去唔到去拉屎嘅，四強都止步嘅。而家你唔出奇會有機會嘣嘣嘣俾佢爬到去冠軍，即係決賽輸一件事嚇，咁呢樣嘢唔同嘅情況。 嗱，反觀一樣嘢，呢場波嘅背後嘅意義咧，就係曼城亦都一樣嘢，就唔想俾李斯特城。同埋熱刺嘅拋離得越嚟越遠，即係佢宣布咗呢個競逐失敗啊！咁曼聯咧，呢三分咧，坦白講，而家佢嘅境況咧，數字上好似唔危險，其實一定好危險，因為而家韋斯咸咧就 hit 住佢嘅，本身係佢距離第四名咧就係一段距離嘅，即係出年究竟你仲踢唔踢到歐聯咧，就一定要攞分，但係我覺得難度係有好大添， 絕對難啊！唔好講歐聯，歐霸我都覺得分分鐘問水啊！ 問水㗎，問水㗎，因為而家曼聯嚟講咧係排緊第六位，47分啦。韋斯咸係49分咧，就排緊第五位嘅，就 hit 住佢兩分。咁曼城咧就51分，就算你俾曼聯攞到三分啦，即係50分，佢都唔可以上到第四。 其實佢相對以下佢修咸頓啊、利物浦，佢係多人少少分嘅。 係啊。 咁仲打少一場，但係你好簡單，呢一場波一輸咗俾曼城咧，佢就等於個距離拉近。咁再加上即係你睇到呢個利物浦啊、修咸頓嗰啲係上緊嚟嘅勢嘅，分分鐘會過埋你嘅。咁佢雖然或者唔會過你好多，過你一分佢都 hit 住你㗎啦，係嘛？ 嗱，咁啊 Louis 啊，你點睇啊？呢場打比？ 我自己就本身係曼聯 fans 嚟嘅，但係我都覺得曼城個牌面係大嘅，因為始終都係例如你。阿古魯又當 fit 啦，呢期又阿古魯阿爺爺托尼又上翻嚟咯，開始又開始。 呢個老嘢真係 沉浸咗一輪之後，又一個 越攞越可愛，真係 真係沉咗一輪又彈翻起。即係你相反，你曼聯而家真係坦白講士氣又唔得， 係啦，冇錯冇錯。 啲人又唔得，又多傷兵，都真係都好難撐得落，都好難撐得落手啊！ 雲哥要唔入嚟曼聯冇拜神啊，梗係。 都係嗰個咧，不談領隊㗎啦。如果你坦白講， 老實講，我都係曼聯，但係今年真係幫唔落佢啊！ 我今朝睇到雲哥爾講咗句説話，即係我都想笑出嚟。佢話如果我哋入到第二球咧，就成個形勢會唔同嘅。如果我老大李嘉誠， 即係個世界沒有如果，只有結果嘅啫。 冇錯，啱咯，冇錯，只有結果冇如果㗎。 真係 嗱，如果 無論點樣都好，呢場波咧就一定係大家 曼聯去到咩位置都好，都係不容錯過。因為喺上次嚟講咧，喺歐霸嘅出局，雲哥爾係咎由自取。喺首回合佢係輕視咗對利物浦嗰場波，但係佢點樣都好留翻第二節先講。今日因為跟住落嚟我要所講嘅波咧，就係話剛剛星期一舉行完嗰場賽事咧，就係李斯特城對住紐卡素咧，咁啊江奇慎斯真係喎嗱，而家嗰對李斯特城真係唔講笑。一個倒掛入咗個球波1-0，而家佢個防守力已經加強咗喎，李 Sir。 係啊，冇錯，好似好簡單，好簡單。阿雲尼亞你都話，過往人哋話我哋防守唔得嘅，而家就大家睇睇。係。咁亦都我睇翻嗰場波咧，即係你會覺得雲尼亞你好有心思嘅。 係。 之前嗰啲波咧，好早期。 係。 華迪係最前。 係。 啊，跟住又會遞過，而家。江奇慎斯拱咗上去，跟住依家你睇到江奇慎斯係縮咗去後面嘅，係打後上冚嘅，所以如果佢打前嗰個波，嗰個波都入唔到。 係 啊，咁呢啲即係佢好有個部署。 嗯， 你睇死我啲人咩？你諗咗計咩？我話轉畫。 係 啊，咁你呢啲真係好嘢，真係唔到。 不過就真係冇諗過無端端呢個架仔就真係神來之筆，一嘢又搞掂。 咁有樣嘢咧，架仔有樣好處。佢個拼勁 加到去，嗱我正正所講就係李 Sir 所講嘅拼，有多人講嘅話，喂佢嗰球倒掛嗰球波係當然啦，一定有一定嘅十年功價嘅，你見到而家啫。但係第二一樣嘢，倒掛喺後邊嗰個真正嘅意義就係話咧，喺一個唔到嘅位，我諗李 Sir 都會知道，唔到嘅位嘅情況之下，佢係用任何方法都要將個波送入個網入邊。 我目標 呢個就係個鬥志嘅問題啦。係 啦，冇錯我。即係佢好清楚，我喺呢個位置，我唯一就係打倒掛。係 啦。 如果為攞多一下咧，可能都已經 佢都會嘗試去做嗰個波。你試下今時今日嘅，即係我開埋名都咁講，你試下叫獨腳高波斯打，有到個波過咗咪算數咯。 第二個做啦嘛。 咁仲係。 即係兩門二攻咪呢啲咯。值錢嘅嘢就係啲球員就點啊？即係相對早幾場利物浦有球波又係啊一比埋我冇噶啦，我就係咁樣就。一個車身入㗎啦，已經啊！呢啲冇㗎，就係嗰個踢波，你要知道我喺呢個位，我應該係點做？ 冇錯 啊！再要諗，再要想，已經慢㗎。 嗱，咁但係咁啊，翻翻嚟呢場波度啦。嗱，水晶宮一向以嚟咧，佢有幾個前鋒嘅反擊力都好強，又算啦，沙下眼邊線嗰啲啊，咁。但係主場佢嘅發揮一向都係不俗嘅情況，即係佢對住李斯特城，李斯特城呢次會唔會真係未必咁容易攞到三分喎？ 其實嚟講咧，就攞三分就我成日都講緊，響而家呢個勢咧，我唔需要望攞三分， 下下都 我望住佢攞一分就夠啦。 嗯， 攞住一分，永遠都唔使驚。仲有跟住嚟八個彎。 嗯， 咁佢雖然而家領先五分啫，即係換句話，佢仲有幾場分可以失嘅，咁所以有唔介意嘅，佢望住一分去打係好多嘅，咁會往往個壓力唔大啊嘛，即係你遇上嗰啲即係低似乎低自己一級，但係佢係搏緊殺嗰啲啊，你成日諗住想贏佢就分分鐘中招嘅呢啲，咁你即係你睇翻即係今季裡面咧。我哋都不停都講，原來中下游有啲隊伍表現好突出，突然間佢又有神來之筆嘅，所以就你作為頭前列嗰啲，你覺得喂唔怕呢？有段距離，掉以輕心砌佢啦，咁你又可能死火噶啦。 係啦，嗱咁啊，仲有一場波啦，就講翻一場波，即係啲都起碼都好重嘅，就係擺喺頭上嘅星期六頭。就係愛華頓主場對住阿仙奴啦，咁啊愛華頓剛剛喺呢個足總杯咧就淘汰咗呢個車路士出局啦，仲一個即係叫表現幾好嘅阿仙奴咧，亦都剛剛喺巴歐冠入邊咧就其實數字上等緊宣布死大家控制，基本上係 啱冇錯。 咁啊，其實要接受一個現實嘅，同曼聯嘅情況一樣。如果曼聯喺呢個足總杯唔能夠晉級咧，係29年嚟唯一。連續三季是沒有冠軍落袋的，但都不要說曼聯住了，說回這場球了。 Lewis 這兩支都是傳統勁旅，我相信你以前都有看過他們踢球，今屆都有看過。 你覺得你心目中你認為青絲哪裡比較好？ 都是拖肥啦， 即 我個人 還是你是反阿仙奴，你喜歡拖肥的？ 不關事，不關事，始終你愛華頓你可以坦白說技術性擊倒車仔的時候， 後好技術先擊到佢，咁你其實已經係有個士氣喺度，個軍心啊大振。 冇錯。 相反，你阿仙奴其實坦白講，佢對住巴塞 愛兵 都預咗冇運行㗎啦，但係就冇諗過就真係輸得咁肉酸嘅啫。咁你就你話可唔可以一時三刻可以 catch up 翻嗰啲意志翻嚟？咁我又覺得。愛華頓係點樣稱先嘅？再加上主場， 因為你個時間太短，得 幾日，咁啊，同埋好似阿仙奴都好似係傷咗兩件嘅，都好似係。 佢傷兵唔係新聞嚟嘅。 其實咁啊，真係佢年年都有嘅。講起真係阿仙奴真係悲哀，喺個電視新聞報導咧，嗰啲報導員居然用到一個叫啊嗰場波嘅比數好似打乒乓波咁樣， 係難睇， 即係。 真係難， 好肉酸真係，好肉酸。 好肉酸，即係其實我同阿李 Sir 肯去早幾集，我哋都講過啦，就係話咧，雲家如果肯今年從我哋個主觀角度睇，你肯咁大好形勢機會都唔能夠係攞到成績咧，你應該要遞信辭職嘅，基本上係。但係我又想問你一樣嘢啊，李 Sir 嗱，先唔好講呢場波啦，龍爭虎鬥啊緊㗎啦，根本上係。咁我表現嚟講都係會覺得請先阿仙奴，因為一向阿仙奴作客都麻麻地嘅。但我俾一條問題你，如果摩連奴唔去曼聯，其實會唔會更加適合去阿仙奴咧？ 其實好難講嘅，其實呢啲嘢即係都同樣有個問題嘅，有中間可能有啲球員佢唔中意嘅，佢會喐曬好多，你就麻煩啦。因為摩連奴個人係好特別啲嘅，佢嘅嘢即係唔好理佢嗰啲邊個睇，即係只有問題就話雲加喺阿仙奴咁多年，即係你。你改變唔到啲嘢，即係睇落去好似好威啊，有機會啊，但係每都係令你失望嗰啲咁啊，係嘛？咁即係有一樣嘢，其實喺呢場波裡面個意義好重大。係這個阿仙奴對我話，如果即係俾佢復甦到，阿仙奴贏咗三分咧，揭志咧就要打得下佢嗰場波就好緊啦。係因為佢對住雖然話好似。好像不是很重要一隊的對手班尼茅夫其實大家你們看看最近班尼茅夫他那些比賽是打得不錯的是的所以一比他如果贏了的時候那個分數拉近的他就不容有失所以即是打得舒不舒服開不開心就看這場球如果一即真係俾佢阿仙奴贏咗嘅咧，我諗二次會打得手緊啲咯。 佢會辛苦嘅，因為逼得佢好緊啊個形勢上。 因為半尼茅夫佢個壓力唔大啊嘛。 但係咁喎，如果俾真係學呢回事話齋，如果俾愛華頓 KO 咗咧，佢都可以宣布 certified 嘅。 冇錯，啱啊啱啊。 今季可以玩嘢。 而家好簡單一樣嘢，二次都八。求神拜佛望我衰啊！ 係啊， 佢自己唔夠壓力， 即係我穩定到第二位先啊嘛。 係啦，冇佢唔使俾後面追啊。 我專心追上面，唔使驚後邊。 我淨係係落邊追佢就得啦，唔好諗住要喂俾後面有人追嗰啲嘢啊嘛。 係啦，嗱，原本我想啊講啊，不如講開二次啊，講埋落去啦。咁啊，二次對住班尼茅夫啦。班尼茅夫本身一樣嘢，頭先李 Sir 都講咗一句説話噶啦。其實佢咧個贏波嘅次數咧，就其實佢高過愛華頓嘅。愛華頓講過好多次啦。他入球是很勁的他的火力是後防失球太多是引致到他現在他輸球也不是輸很多而已外環本身和波波太多基本上是那就變成班尼茅夫對著熱刺呢那都不是易近的基本上在曼徹斯特打比那晚裡面呢是將會達到唯一好的就是主場是他呢就在歐霸杯上犧牲了基本上正常來說呢他應該哈利簡尼這些當頭戲呢要拿三分沒難度的他的情況是比阿仙奴好熱刺就 對 他沒那麼快斷氣的基本上是 但是他每每你最慘遇就是這些對手他又不是爭名就即是沒名次即是沒獎爭的了他是獎爭高一點的排名的那你每每就你看到他最近打的那些比賽呢即是大家會看到他最近的紀錄不矮的班尼茅夫的紀錄即是 他打出來他贏史雲斯啊贏紐加素啊贏修咸頓啊唯一搏佢嗰隊就愛華頓啫嘛，咁你真係嗰啲記錄落去都係唔錯嘅。 係嗱，希望大家球迷咧就大家係能夠可以清晰冷靜少少去睇個局勢啦。雖然你話喺德甲入邊相距五分啦，嗱呢樣嘢唔同㗎。英超個劇烈性咧就好大嘅，三至五分咧喺目前嚟講咧未為好穩定嘅。如果 假設啦，如果今屆冠軍唔係李斯特城而係熱刺，亦都唔係出奇。 這個不出奇， 因為你大家不要忽視了熱刺，他是有一個後上能力。其實為什麼呢？如果今時今日的曼城他不是說排在第四位排第三位呢，我都不夠膽說曼城死得的。你記不記得大家有一年呢，曼聯在最後那六至七輪賽事裡面吃緊曼城七分，後來就是被他從後走上來，而在整個英超聯最後一輪賽事補時階段就被阿古路入了那球球，就被他肯費爵爺那年其實想退休的焗住較多年，就是那屆了。 是的，沒錯沒錯。 還有其實我都以為曼聯是拿緊的那年， 如果他拿了他一定退休的， 因為曾經試過就是曼城在一個剩下五至六輪的賽事裡面有七分的差距被他這樣後上拿到冠軍，所以我不夠膽說曼城班球員是忽視了他們。他唯一一件事就是說要看這場的打比，就是一定要如果熱刺、阿仙奴、曼城傷他又再產生一個失分呢，就很大鑊了。那其實呢就變成李斯特城可以以日代勞。 其實在現在即我記得早前我們都在談一感覺到李斯特城一贏了怎樣的時候呢，就即係高唱遊雲啦。咁而家再睇睇個形勢就話，佢係可勝而不穩攞個杯，啊隨時有機會。所以佢每一場喺呢一刻其實雲尼亞里都不停喺度調教隊球隊，係啲調教佢唔係要贏，佢點樣穩定佢哋？係因為唔想嗰啲球員越嚟越大壓力啊，想攞錦標，想攞錦標，即係唔緊要，我哋贏一分。即係記得有次輸咗場波，放假。 是 啊，咁呢啲就其實佢都係想一個鬆咗 噶。佢而家都好醒目噶，根本上係因為佢而家仲講噶，我希望能夠穩定到我歐霸杯嘅位置，咁樣講。 唔係，仲有一樣嘢，佢其實佢都喺度講緊一樣，我成功咗好多嘢。我將一啲球員未係有國家隊，今年我教咗之後咧，帶咗佢入國家隊，法國啊，英國 英格蘭啦， 所以佢覺得。我已經是成功了。 是。嗱，咁啊，仲有一場波啦，就是、車路士將會對住呢個韋斯咸啦。咁啊，喺首循環嚟講咧，就韋斯咸係贏咗車路士嘅，但係嗰隊車路士同而家車路士梗係唔同啦，咁就。 咁但係唔係喎？嚇！嗰隊韋斯咸而家都唔簡單喎，其實。 而家呢隊韋斯咸都好閒嘅。 呢隊嘢，你即係你會感覺佢來勢洶洶，佢嚟到依，即係可能喺某一段時間，我哋成日都講，喂呢隊嘢專係。劫富濟貧嘅，而家你睇到而家後來嗰個打法已經唔同啦， 唔同咗噶， 唔同啊！佢而家佢唔係攞冠軍，喂，我要玩大嘢咁樣啊！我想玩大啲嘅嗰啲咁，即係玩大賽啊！ 咁如果你嘅預測點樣啊？李 Sir， 嗱呢場波咧，即係你睇翻上一場波，車仔可以咁樣俾人哋 KO 咗， 係， 喂！如果我成日都講緊車仔而家。今次不同我的就是在之前的比賽呢，因為某種原因他打一些有 留守有流力的比賽之後打壞了個勢，變成有些人即是久而久之習慣了， 是 就是那個專注力一不強的時候就很難拔回頭，現在就是有些這樣的東西，他覺得好像力不同從心，硬是差那麼一點樣，所以 在此消彼長之下，韋斯咸而家嗰個咁嘅勢，我要搶錢嘅啫，真係分分鐘呢場波係和波嚟嘅。 係啊，我都覺得認同一樣嘢，我覺得和波機會幾大，咁都會射咧。 我都會幾睇好韋斯咸，不過我都係會 keep 和波。 係啊， 因為始終你睇翻 佢有一定嘅實力嘅，扯落去啊。 即係成日都話爛船就還有三分釘嘅，同埋佢始終佢而家個排名都唔差噶，佢而家去到第五位。 係。 喂，真係俾佢偷到雞，唔好話贏波啦，我攞你一分，我穩住個第五位，我出年都可以踢歐霸喎。 係啊， 係啊，即係佢哋 冇錯啦，冇錯。 係啊 ，at least 實踢到歐霸先。佢而家就係望緊爬高啲。 係啊，你都知道呢啲中型球會嘅，嗰佢真係踢到歐洲賽嗰啲 sponsor， 哇！ 冇錯，錢嚟㗎， 冇錯， 錢嚟㗎嘛呢啲係嘛？ 即係車仔，就算佢唔踢，阿油王都大把啦。 冇錯， 係啦。即係你睇翻大家嗰個即係近期個紀錄啊，嗰啲賽果咧。即係你會覺得韋斯咸就優勝過佢嘅，咁你車仔輸咗兩場，和咗呢個車路士和咗史篤城，基本上對住邊啲咧？即係稍微強啲贏到嘅就係沙咸頓，咁基本上你 愛華頓嗰啲仲落後啲嘅都砌佢嘅，直情係睇佢對愛華頓嗰場，佢係冇得打嗰仗嘅，俾人 KO 咗嗰啲嚟。係 技術性擊倒。 係啦，冇錯。所以喺呢個時間，你會感覺韋斯咸，相對韋斯咸就唔同啦。我嚼低你愛華頓，嚼熱刺，嚼新特蘭，嚼布力般流落，係和咗曼聯啫嘛。嗰個勢就爭好遠。 嗱，咁啊頭先阿李 Sir 講開呢個沙林頓啦，咁啊一定要講一樣嘢就係講埋利物浦噶啦，因為今週賽事呢兩虎咧就相遇啦，基本上咁啊當頭起一定係利物浦啦，佢又行緊運噶啦而家，因為呢場波入邊咧。修咸顿和利物浦咧就处于第七、第八位，两队波都同得44分，系同分嚟噶。但系利物浦咧打少两场波嘅，其实如果利物浦假设攞晒嘅话咧，佢系有机会反压埋曼联嘅。今场先唔好讲未攞嗰啲啦，就系讲翻呢场波啦。呢场波一定系绝对龙争虎斗，因为修咸顿本身啦，自从踩柯士甸入咗嚟之后咧，佢个进攻上咧就个入球稳定咗喺度啦， 有个重心 系啦。所以咧就呢場波入邊嚟講咧，我又覺得嗱，我唔敢講打和，我覺得係會分到勝負，但我唔夠膽講邊隊贏，真係。 我個人就會睇好利物浦。 我都會有啲咁嘅趨勢，因為你睇到而家高普你唔好理佢乜嘢，即係之前阿芬最唔中意睇佢，睇唔到佢帶到隊波踢到兩粒足球，而家你會睇到嘅，你而家睇到佢組織進攻啊嗰啲有嘅，咁我其實我。不停都同阿芬解釋，你唔好講呢樣先啦。佢啱啱執隊波，點可以整得咁靚啊？佢首先缺嘅咧就係我最快第一樣提升咗體能，嗰個戰意先係嘛？而家你就會見到啊，同埋佢而家個有個宏願啊，嗰個有宏願，我就係響歐霸裏面等緊你個 等緊你 啊多蒙特同我打嘅啫，即係換句話，佢係要。他有個心態 keep 住嗰班球員嗰個戰意啊，咁所以佢係比較上好啲嘅。咁你相對又爭啲㗎。 呢樣嘢我都認同，因為自從高普接咗手之後，其實對利物浦同之前 其實整體氣氛唔同， 兩隊波 好 aggressive 曬，好爭進取㗎。踢啲波好進取㗎，即係所以。 同埋佢而家佢有兩，佢打少咗兩場，如果佢贏一，佢只要贏咗。佢係捏緊三分之餘，仲有多一場嘅優勢。其實坦白講，佢好有優勢，佢戰意有嘅呢一樣嘢。 佢係俾到曼聯好大壓力添，但如果曼今屆嚟講咧，如果利物浦能夠踢喺歐霸踢咗曼聯出局之餘，仲個排名上能夠反壓翻曼聯咧，我諗所有嘅利物浦球迷都已經 收貨。你相對睇翻 報曬仇啊！ 報曬仇。 你睇翻場波，佢1-0贏咗你曼聯，響個劣勢，去到曼聯主再翻去主場都俾曼聯嘅撳到兩球，佢都去追翻到2-1，以個作客入球優惠贏咗你，即係你睇到嗰班球員嗰個態度。 係成個精神面貌唔同嘅嗱，咁啊頭先李 Sir 所講起啊高寶嘅一種新上任領隊就要俾時間佢啦。咁呢個領隊唔知有冇時間啊？李 Sir， 阿賓尼迪斯一上場咧，嗱上場唔好講啦，對住李斯特城啊，但係其實我表現唔差嘅。但係紐卡素能唔能夠留到級咧，就睇緊而家嚟緊呢兩周嘅賽事，因為點解咧？佢今週對住新特蘭，下一周咧就將會對住呢個諾域治嗱。如果能夠在呢兩彎入邊全取六分咧，就好過你往後攞分，因為你順便將個對手壓翻落去啊嘛。 等佢哋辛苦啊嘛。 數就咁計啊。 一定係咁計嘅。 願望實唔實踐得到啊？嗱，一個領隊嗱，先講領隊先。 領隊係有改變咗個球隊嘅嘢，但係有樣嘢改變唔嚟咧，因為佢上任都好啦，佢冇辦法再增添球員。 唔得啦，因為得翻冇 辦法 就得翻八場波俾佢。 唔係八場幾多場？佢冇辦法，因為轉會窗閂乜嘢都冇辦法，除非佢揾到一啲未註冊過球員。咁呢個係難之又難。咁就即係你難冇註冊嘅球員，如果嚟到要同佢搏命打仗係好難噶嘛個狀態。 限米煮限飯。 你響限米煮限飯啊！佢點樣轉極變極咧？佢都唔同阿大傻咁樣。我嚟到我執咗啲人，加咗啲人，改變咗咁坐你睇到大財上咗陣嘅時候咧，即係整隊新特蘭又係有個氣氛唔同咗嘅。咁我唔好理佢一路 keep 住我係喺個圈出面，我喺個村出面， 縱使佢成日都喺個圈出面好，有機會入翻嚟嘅，佢又我係唔入住，我唔入住，咁所以佢係難打啲嘅，即係你比較上即係新特蘭個球員信心會強好嘅。仲有一樣嘢，大傻佢有一套打法嘅，佢專係打呼吸嘅，你咁多年你 係啊， 佢有個方。 呼吸專家嚟 嘅呢場波，所以頭先我喺度嗰個賽程嗰陣啦，大家都唔好因為佢嘅氣碼唔係咁高， 唔好覺得佢啲榜尾咯。 因為點解咧？ 先好睇嘅根本。 大傻頭先，大傻一向以嚟咧，嗱由保頓到而家嚇，佢嘅成功率都算高嘅。 係啊，冇錯。仲有一樣嘢，佢有個格言啊，佢專打同級嘅。 係啊。 即係同埋級數嗰啲，我一定打低咗佢先。 係。 我輸俾嗰啲。第一、第二嘅冇所謂嘅，同級嗰啲一定同你爭嗰啲好緊要噶嘛。如果你輸咗俾對手嗰啲同你爭嘅咧，你就等於來回唔見六分好計。 咁啊，紐卡素有一個著數嘅就係話佢嘅精神面貌會唔同咗嘅，同埋佢本身理論上啦，論人腳班底咧，佢係稍勝過真難少少嘅， 稱高少少嘅。如果睇牌面係 冇錯啦。咁啊，當然啦，都係老土啲嗰句，拭目以待㗎啦。基本上係嗱，嚟到呢一節咧，英格蘭足球時段咧，暫時到此為止。咁啊，記得陣間當我哋進入呢個歐洲波時段，除咗呢個幾大聯賽之外咧，咁啊上一週阿芬都講咗啦，法甲已經係喺上一輪賽事已經決定咗巴黎聖日耳門以22分嘅 冠軍，已經係啦， 又係提早宣布三月份已經攞咗個冠軍。基本上咁啊，陣間我哋會再講翻。雙紅，咁啊陣間翻嚟時間再見。 OK， 拜拜。